982工厂。那么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的系统。当然您还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直播的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并且呢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嗯，对，大家可以通过以上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 FM98.2 和 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这个博湖点秋香呢，这个大家如果是忠实观众的话都知道啊，我们每期节目都会请来一位非常非常高质量而且颜值超高外加优秀的嘉宾。 今天 也一样啊，今天我们 今天也不例外，我们请了一个非常颜值高的美女。 没错啊，这个有请我们今天这位优秀的女嘉宾王若凡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若凡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若凡，来自中国传媒大学17级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你们好，我平时喜欢唱歌和弹吉他，还有跳爵士舞，希望能和大家成为好朋友。 哇，这多才多艺啊。 啊，我刚刚听若凡他平常喜欢唱歌、 唱歌。 哎，那今天是不是要在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露一首啊？ 那在节目的最后再告诉你们吧。 啊，这还自己哎，再告诉你们吧。啊，那个当然，在进入到我们的正题之前呢，还有一项公事要做啊。什么公事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俩今天穿着非常的搭配，而且一样。最关键的是啊，我们今天这个衬衫呢，非常非常的棒，棒在哪儿？ 我先说说我的这个体验吧。我首先觉得这个白色的衬衫呢，它跟一般的衬衫有点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在它的这个质感上面。就是它穿起来非常的舒服，然后非常的贴近肌肤，很柔滑的感觉。 没错。 而且很透气。往常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都温度很高，但是今天穿着这个衬衫就不会觉得很热。 哎，对，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不会起皱。就是不用熨，我们就可以直接穿上身了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的啊，这个主持人的这个统一的服装 的、重要的任务、 对，也是我们的这个对，要介绍我们的今天这个特邀的啊，这个零度衬衫，大家也可以现在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上方的这个二维码，来识别一下，关注他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这个品牌公众号啊，零度衬衫啊，让你享受一下不同不一样的轻奢衬衫， 非一般的衬衫感觉。 对啊，这个接下来咱们回到主题当中。 哎， 这个 咱们今天聊点什么呢？ 对，这个今天不是世界大学生日嘛，而且我们离大学这个生活离开的也不是太远，而且若凡现在还就刚刚初始阶段，刚刚步入大学生活当中，今天呢也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自己印象里边的大学生活跟现实生活当中的大学生活有什么不一样。 没错。哎，其实我今天看到若凡，我特别羡慕他。因 为 我觉得就是刚刚进入大学的那种对一切事物都有新鲜的那种触感是特别幸福的。 你现在没有了吗？ 我现在这不都过了好几年了吗？ 哇，真的是这说这个话都伤心。有点难过。哎，若凡也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你在进入大学校园之后，在成为一名大学生之前对大学的憧憬和那种愿望是什么样子，就有没有想象哇这是这个样子，可以把这种想法说出来。 从前的时候，在高中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每天早上能够8点上课，然后现在上大学了之后真的每天都是8点上课了，但是突然又想要是9点的上课就更好了。所以说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学习非常非常忙碌，然后就希望大学能不能比高中要轻松一些呢。然后高中的学习生活可能会让社团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完成，所以希望大学能够有更加丰富的社团活动，然后这些现在在大学中都已经实现了，所以觉得大学生活还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非常的丰富多彩啊。其实你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若凡有一点儿东西没有表达出来？ 哎， 有没有这些上高中的时候自己心里想的，然后上了大学之后想象的不一样的东西？ 对，没错，就是一个好像人们常说啊，这个东西呢是好像是在大学的一种必修课，是不是？必须要经历的一门课程。 对， 有没有这？ 我猜到了，我猜到了，在高中的时候，好像大家如果 有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如果有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可能就会偷偷摸摸的，可能要啊躲着老师，躲着家长，可能会每天晚上猫在被窝里面偷偷打一个电话。 嗯， 但是好像上大学之后，这个就变成啊一个必然的事情了。 没错，就像必修课一样，一定要修一修哈。 对，而且老师可能会在课堂上就会拿这个开玩笑，平时家长可能也会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和想法有了很大的改变。觉得这个还是一种非常新奇的感受， 非常新奇的感受。哎，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简单八卦一下啊，原谅我这个人的这种好奇心。 完了，大佐已经开始了又。 每天都是这样的吗？有没有觉得上到大学之后对于感情啊，咱们是姑且说它为称之为感情啊，没到爱情那一步呢，就是对于这个感情方面有没有什么样新的理解或者是新的认知？ 新的认知啊，我觉得觉得在高中的时候可能两个人只是互相喜欢，但是可能真正在一起可能要想很多。但是在大学的时候觉得两个人的空间还有各自的学习和生活可能都要丰富一些，所以感觉如果两个人真正在一起的话还会比高中要轻松很多，从心态上，然后包括两个人可以一起出去看电影啊，出去甚至一起去图书馆，或者一起去实习，或者去参加社团活动，都是非常不错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最大一个不同嘛，就是时间变得多了。咱们高中的时候都是以学业为主嘛，无论做什么都要把学业放在第一位。但到了大学之后呢， 大学也是得把学业放在第一位。 对，也是要放到第一位。但是这不就课余生活和时间就更多了嘛，然后两个人就是有很多的空间再去丰富自己的生活。就是时间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那有没有就是问这个话可能有点早啊，有没有想过之后未来的就是关于感情方面的一些打算？其实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因为来咱们节目做嘉宾的很多都是年轻人，都是大学生啊，这个在感情方面特别想了解一下他们的感情观和世界观，还有他们对于整个社会的不同种类的观点。所以我就想问若凡，有没有想过以后你们两个会 要怎么样？ 对， 我想过这个问题。我之前看过一个公众号，就是说什么叫做最好的爱情，就是在我的眼里一定要两个人一起互相进步，然后共同努力，一定要两个人是因为对方而变得更好，而不是说把对方拉进泥潭，或者说拉进沼泽。一定要两个人因为对方有对方的存在，然后才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是我的爱情观。 其实我经常听别人说这个大学是象牙塔，然后在象牙塔里面的爱情呢都是像温室里面的花朵，不会遭遇这个风吹雨淋。有很多人就会说，我就特别想问若凡一个问题啊，在现实生活当中或者网络平台上有很多人都会说毕业季等于分手季，我特别想知道你对于这个有什么看法吗？就你认为毕业季等于分手季吗？在你看来， 人家才刚刚入学，干嘛毕业季就分手季？你认为等于吗？ 我觉得，因为我们两个 哎呀，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听到了吧？人家两个 没懂。 就是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听过很多就是这种毕业等于分手，但是非常幸运我们两个都一起考来了北京。然后他也是跟我一样是学艺术的，他是学表演的，他今年是17级的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系。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典型的那种因为对方而变得更好的类型，因为我们两个可能最开始的水平也没有能达到能考到北京的这种高校的程度，但是因为有了对方的存在，所以我们才想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泡在教室里面就要去练习啊，就是每一天都这样日复一日，就是有一个梦想， 就是把爱情变成了动力，然后两个一同进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健康的一种爱情方式。 对，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想知道所有人就是咱们这一代人的爱情观的最大的原因。因为有很多人他们选择爱情啊，就是比如说不能说选择爱情，选择感情在方面就是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 对上眼，就是他不会考虑太多东西，就是只是当时那种感觉。 对，就或者说我觉得这个女生长得很漂亮啊、嗯、这个或者说觉得这小伙子长得特别帅啊，咱都不先不说考虑那些当下 的 物质啊什么之类的、 嗯、 那些咱们先都不说啊，就两个人长得也觉得对方都特别好看啊，这个然后外表都不错啊，从高中那种比较封闭的环境当中一下子刷就跟那个 就像放了飞龙 的那 个小鸟一样， 圈养的一下变成了散养的、嗯、一下都飞出去的感觉、嗯、然后突然找到了自己的那种所谓的真爱。 嗯， 因为你会发现当高中生一下子进入到大学之后，会在班级里边产生好多对情侣， 没错， 而且是飞速的产生的。 嗯，我们班就有好多班对儿。 其实我觉得就是像若凡嘛，若凡他还是对感情啊有一个自己很明确的一个，对，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他会考虑很多事情，然后为自己的未来为自己的前途所打算。其实我觉得其实也挺提倡这样的爱情观念 的。对，其实我觉得这也应该是一种比较趋向于正常或者是正经的那种爱情观、嗯、它能让我们变得更好，而不是去我因为就假如说咱们俩在一起了，我因为假如啊假如我天天跟其他女主持在天天这么假如啊，就是你说假如这样，然后你有什么其他的不好的习惯我特别忍受不了，但是我还得慢慢去忍受忍受忍受忍受忍受，然后你还不愿意为了我的习惯而改变、 嗯、 这个时候两个人就是吵架，一吵架就闹掰了，一闹掰了就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学习啊，方方面面都影响了，这就得不偿失了。 嗯，所以说这个时候嘛，在谈恋爱之前想清楚很多事情，不要因为一时的就是冲动吧，或者是因为一时的感受然后而去耽误自己以后的生活、 嗯、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你刚刚说这点非常重要。 嗯， 嗯，没错，所以也是要向大家推崇一种比较向上的比较正能量的感情 观 啊，或者是爱情观念啊，这个、 嗯、 不要去学那些在网络上的那种啊，那个对吧，就那个意思大家应该都明白啊。这个咱们说完了这个爱情的事儿，其实我特别想问问楚嫣一个问题啊。 啊， 这个、 哎呀哇塞， 不是 被点名了。 我刚刚不是说的是咱们国内的大学和高中之间的这种、嗯、不同或者是想法之类的嘛、 嗯嗯、 因为你不是也要到国外去念书嘛、 这个、 啊，对对对、嗯、有没有想过国内的大学跟国外的大学有哪样的不同？ 嗯， 就是在你心里边那个最大的疑问点，我落地之后我应该去第一件事干嘛？ 嗯，其实我很明白你这个意思啊、 嗯、 就是很多的中国的学生对于国外大学的生活很多都源于美剧， 嗯， 比如说什么绯闻女孩啊、 嗯、 等等这些美剧，觉得国外大学应该是属于那种非常时尚啊，然后生活非常非常的丰富和高端的那种那样的生活。但其实有一次我去了国外大学进行了这个游学、 嗯、 我真正的意识到其实并不像是电视剧所演的那样。 嗯， 就是国外呢它的学习啊生活压力也很大，而且呢或许对于这个学术的这个研究的严谨度更加深一些。我觉得最大一个不同可能就是在教学模式的不同，可能咱们在经历了这几年的比如说高中的教育啊和大学教育，很多情况下都可能是那种灌输式的教育。 嗯， 在国外的有很多大学它可能会 采用比较自主， 对，散发式的思维，它不会老师不会给你要求很多要学的东西，但是它会要求你完成这个任务，你要想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要通过自己阅读大量的书籍去写好这个论文啊，或者是做好课题研究、 嗯、 就完全是靠自己的活动。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还是对于学习知识或者掌握大方面的丰富知识量还是很有用的， 还是学习方面的、嗯、 对，这是我觉得教学方式比较不同的一点国内外的大学 啊、哦。那假如若凡现在送到就是把你送到国外去读书、嗯、你最先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那肯定是吃啊因为我听我有好多就是去国外同学他们是高中出国的， 嗯， 然后他们跟我说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出国只能是在国外念预科，就是大学之前的那一年叫预科嘛，就是他们念那个时候就要住在寄宿家庭里，可能寄宿家庭就算是那种非常好的寄宿家庭，可能每天也要去吃那种三明治啊面包什么的，就主要是这种的， 我觉得很好吃啊， 你要是要天天吃 都能吃呢， 对，要天天吃， 没有红烧肉没有红那个焖大虾 那不行 对啊，然后他们就是每天都要这样吃这种东西，然后就是很少的时候要吃啊披萨牛排什么的，因为他们在国外也不是说天天要去吃牛排什么的，像我们想的那种。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大佐你要去了国外，你可能有一点特别受不了。 哪儿？ 就是很多就是欧美的国家啊，他都对凉的东西特别有耐受力。比如说你能受得了早上的时候空腹喝冰牛奶吗？ 你就别说空腹喝冰牛奶了，我空腹喝热牛奶都受不了啊，还冰牛奶呢。 好的，这样饮食上的习惯。 哇，这个 不同。 我还是国内好。默默的说了一句还是国内好啊。哎，这个进入大学生活之后啊，真的感觉整个的生活状态和生活习惯都有了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啊。若凡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国内的大学好像相对来讲对我们还是有一些约束，但是在国外的时候虽然他对你约束不大，但是他最后学业的压力很大呀， 对， 就是你依然还要去学习很多很多东西， 没错， 不论是我们从上网看到的那些对于国外的描述，还是我们自己从别的渠道了解到的，就是国外的大学他可能老师对你的那种开放性思维有着很大的那种挑战，你需要自己去想很多，而在国内我觉得大多数还是我们老师告诉我们怎么去做，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对，而且我觉得作为学生而言啊，读了12年书了，我们更倾向于这种老师告诉我们去怎么做的这种学习方式。 对，就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但是其实很多时候能够发动自己的思维，其实 也是一件 更好的事，对，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啊，这个刚刚聊了关于大学的这么多事情啊，和这个感情方面的经历啊，这个我们的节目时长有限啊，这个最后留下几分钟的时间交给若凡，为我们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吉他弹唱。歌曲的名称是什么？ 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 Taylor 的歌，然后今天就送给大家一首来自 Taylor Swift 的一首。东北腔出来了。 哎，没错，那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可是有眼福和耳福了。 没错， 今天我们的若凡呢把吉他，他心爱的吉他带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一会儿将为我们带来一个听觉上的盛宴，来，有请若凡。 对，说真的啊，这个你可能不知道，我之前看过一次这个若凡的演出。哇，真的，我跟你讲，那个舞台范儿啊，跟舞台风格简直是， 天哪，你就会说我更期待了， 就会震惊到你知道吗？就是正常啊，你看比如说吉他弹唱，之前我们也采过很多的这种乐队啊，或者是小哥哥小姐们小姐姐们呀，这个自己拿个吉他在这抱着唱，但是若凡的吉他弹唱完全不一样，他自带台风你知道吗？ 那快吹向我们吧，把台风。 他自带舞台的台风。若凡准备好了吗？ 我们来看看若凡的精彩表演。 好，准备好，随时可以开始。 一首 You Belong With Me 送给大家。The girlfriend, she loves every going up about something that you say. She doesn't get your humor like I do. I'm in the room with a typical Tuesday night. I'm listening to the kind of music she doesn't like. She'll never know your story like I do.But she wears short skirts, I wear t-shirts, she's cheer coming in, I'm on the bleacher, dreaming about the day when you wake up and find out what you're looking for, it's me here the whole time, if you can see that I'm the one you understand, do you be again more alone, so why can't you see you belong with meYou belong with me。 哇， 简直了， 自带台风有没有？ 我刚刚都陶醉到里面，我都没有出来。 哇，真的，刚刚这个听到就是这个听 若凡的 演唱，而且这个